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的一首歌《Do You Love Me》啊，我真的觉得他能够，当然不是所有歌手都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全践行他在整个专辑当中的概念《十八般武艺》。在这张专辑里面，他确实把音乐玩到了这样的一个极致。然后呢，从编曲、从各类的编排以及曲风的尝试、元素的加入方面，已经是完全走向了国际的感觉了。当然啊，我必须要说，在这首歌曲当中 Do You Love Me 其实它的编曲要远胜过于它的歌词的。如果歌词可以换一种，比如说探寻在外太空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人与星球之间的一些距离啊，甚至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机器交互的智能世界带来的一些思考，我觉得歌词要这样的话，配合上的编曲会感觉更契合一点。好吧，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希望你也会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二爷啊，王力宏，我们编排的一首歌曲 Do You Love Me 作为开场了。你好，我是思萌，我们的活力派正在直播。

奇迹出现。 爱又爱， 唱起爱，跳起来，拥抱最初的梦想，继续加油，加油，唱起爱，跳起来，努力付出就有结果，长大后我才明白。 歌曲来自 Jam 带来的 Wish I 啊，原名叫做 Gemma Grace， 来自英国的威尔斯，从13岁呢就开始创作演唱，开始写歌了，然后呢 到将近30岁才开始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Finally Woken 啊，当时呢融合了很多，比如说像流行摇滚呢、古典民谣啊、电子音乐啊，甚至还有世界音乐等元素啊，也是让他的这张处女作啊也是尽快的风靡的全世界，在当时英国获得第6名的专辑榜单，而且是在榜单当中占据了超过30周的时间了，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孩，而且呢你看她的侧颜其实很像暮光之城当中的女主角的样子。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Think about the days we couldn't live without each other. Where the hell did we go wrong? Hey, how'd we go from that to this? How'd we let a good thing slip? Do we really have to go move on? I just wanna be cool again, cool again, cool again. Like we were last summer. Want you again, you again, you again.Be still in my covers, all tangled in each other, nice still playing back in my head. I just wanna be cool again, cool again, cool again, yeah.'Cause I just wanna be cool again, cool again, cool again. Like we were last summer. Want you again, you again, you again. To be still in my colors, all tangled in each other, nice still playing back in my head. I just wanna be cool again, cool again, cool again. 想念，做过那些梦，几个谁都收回，再向青春期告别。现在这个疯狂世界，渐渐一点，却被改变，不知不觉。孩子再也不睡，太多伤感的再见，不想要面对，也要面对。需要一场单恋，来让我体验痛彻心扉，煞有其事的心愿，一个个跟自己失约。无数次的破绽，假装没看见，太纯情的歌词，屏幕流眼泪，小白兔并非无邪，世上没有语言。No、你踏出走的少年，走过那些梦，几个谁都收回，再向青春期道别，想在这个疯狂世界。把遗憾当糖水，弥补谁同文曾经的边界，心给缺陷一些特写，人生就该来点错个误解，人生本该用来疑惑和纠结，迟来的成熟只怕污点。 I will never know

OK，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到新的一周了啊。咱们的主题稍微换一下了，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的就是能够让你感觉到手臂啊有这种超强的这种发力感，高强度燃爆手臂的五个动作，我们要在这周呢陆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首先第一个动作呢是需要你坐在一个卧推凳上啊，双手呢各抓握一只哑铃，在身体的两侧自然下垂，那么双手是掌心相对的，大臂夹紧，身体保持不动，然后让小臂屈臂向上抬高哑铃。这个动作呢全程保持你的手臂稳定，不要左右的摆动，而且这个动作要注意了，跟我们明天要说的动作一起组成一个超级组训练，它的效果非常好。平时我在练习手臂的时候呢一定会把这个动作加在里面啊，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孤立出来我的肱二头肌的发力，而不会让我的肩关节或者让我的身体的摆动有过多的代偿。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个非常轻的哑铃，就可以直观的刺激到你想练的那块肌肉了。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